桔梗甘草汤呢，对于少阴的喉咙痛呢是有功用的，但是它也有不够有效的时候，所以仲景的这个少阴篇喉咙痛也不光是给这个方啊，如果桔梗推不动，还有桂枝、半夏之类的药来推啊，所以这是一个并不是所有喉咙痛都适合用的通方。但是你说它不是通方吗？你又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什么喉咙痛你药里面有一点桔梗啊都会好些啦，那这也是没有错吧，因为它到底是比较能够排除一些不要的东西。但是桔梗能不能消炎呢？不能，桔梗不是一个消炎药。陈同本草经写说它味辛微温，其实就已经说明了它是开提气血的药，可是不是一个消炎药。那十方里面治喉咙痛的药都还有另外加消炎的药，比如说加什么马勃啦、玄参啦、连翘啦、黄芩啦，就是或者是芦苇精啊，就真正这些消炎的药还是要另外加的啊。桔梗的功用就主要在于开提气血。那至于说它所谓的把所有的药都聚在这个喉咙的药性，那我们就姑且存疑。因为什么要姑且存疑呢？因为你看他桔梗啊，他治这个腹满肠鸣悠悠，这是一个什么病啊？这个有人说桔梗是因为色白入肺，所以入肺的药就可以入大肠，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那个医家他可能先已经接受了桔梗这个药是不会往下走的，所以就用从这个角度去掰这样子说。那这个桔梗呢，他治疗这个腹满肠鸣悠悠啊，这一句话一直以来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是一个让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药，一个用法。但是还是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到啊，桔梗的这个治疗腹满肠鸣悠悠的几个面向。比如说中国古时候有一些方是说所谓的治疗中蛊毒的方，就是对苗疆那边被人家放了这个奇怪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那种邪恶的寄生虫啊，然后他的肠子都已经被这些蛊毒啊弄到烂掉了，然后他拉的大便是又带血啊，就是拉下好像剁烂的鸡肝鹅肝的颜色，然后或者是你的大便呢是里面有像那种果冻状的那种粘稠的这种透半透明的果冻状的东西，那这样子的一种下痢，那就是桔梗在管，就桔梗吃了以后可以把这些脏东西把它排除掉，然后让它的这个拉肚子缓解。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拉肚子呢，是拉出的那个东西里面有带这种果冻状的痰状的那种凝胶状的东西，那是属于桔梗管的，因为桔梗处理的这个脓就是从痰到脓之间的这个范围，桔梗都还会有用啊，这是一个面向。那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大陆有一个人的研究报告说呀，这个慢性的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咕噜咕噜响的这种肚子痛用桔梗会有效，就是在治疗腹泻的药方里面，如果是慢性腹泻，真的就是腹满啊，就是肚子胀胀的，然后一直拉肚子，然后这个肠子咕噜咕噜响的，那这个时候直接就用神农本草经的这一句去用桔梗，就会有效啊，这是一点，当然是慢性的啊。那另外呢，就这种用法治疗腹肚子的病，一开就4000以上哈。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开提气血的这个力道呢，可以处理一个我们现在西医可能叫做肠梗阻之类的病，就是说比如说像大陆的李克绍啊，他的临床医案就有说他有治疗一个妇人是一个胃溃疡又胃下垂的，那这个有一天这个妇人呢，他刚好又变成又发作成肠梗阻，那你知道肠梗阻肠道粘住了塞住了下不去了，那个人就会吃什么都吐，对不对？那吃什么都吐就好像他上面讲的腹满嘛，对不对？肚子是塞不进东西的，然后这个肚子这样子绞痛绞痛的啊，然后有苦说不出的样子，于是他就在他原来是开给这个妇人因为是胃溃疡就开治溃疡的药，可是看到这个人他是肠梗阻，他就想到说会肠梗阻代表这个人的肠胃是有这个需要这个行气散结的成分，所以他就在这个药里面就一变就开什么川穹啦，或者是紫苏叶这种能够行脾胃之气而能够 通利血路的药，就是当肠梗阻的时候药方就要变一个路子。那变了这个路子以后呢，他就想到说要开桔梗，因为桔梗这个开提气血的效果能够帮助这个行气散结，所以就变成通利血路的药加上行气的药加上桔梗，就一下子啊，这个肠梗阻的状况就解消掉了，就是这样来用它。那另外还有大陆有一个临床是说，这个有一次遇到一个案子，是一个小孩子，他是蛔虫造成的肠梗阻，而那个位置是没有办法开刀去抓虫的，就是开刀很难开，于是也在打虫的药，比如说什么使君子雷丸这些药里面加一些桔梗去开那个肠梗阻。所以桔梗跟行气活血的药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这一类的疾病的这个治疗上面用来行气散结的一个方法。那在从这个角度我们去认识桔梗的这个腹满肠鸣悠悠。那另外呢，像是惊恐忌气，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古时候治疗这个小孩子受惊吓惊痫，有的时候会用得到桔梗。怎么讲呢？我们说惊痫是一种，中国人会把惊痫看成是痰症，对不对？那惊痫的痰不也是属于好像粘在那个哪个地方，把你的某个重要部位塞住的痰，那这种痰是不是也可以算是明胶痰、果冻痰之类的？那如果已经到了明胶痰、果冻痰的话，桔梗就会有用了。那所以像中国古时候治疗这一类的方子是，比如说他说小孩子，比如说中邪，这小孩子忽然中邪昏死过去，那就是用桔梗啊，把它烘烤到有一点焦，然后磨三钱，用米汤给这小孩子灌下去，然后再加一颗像小豆子大样的麝香，因为麝香是很强的开窍的药，用开窍的麝香加上这个开提气血的桔梗去打散那个一下子让什么东西中邪昏倒这样子的这个痰，那就是用这个角度在用桔梗，所以是这个惊恐忌气啊，这样子用它。当然这个方子现在已经很少用了，不过知道一下，就是桔梗的药性是有这个层面的，我们至少知道一下。那至于说这个排脓散、排脓汤什么的都很好用，像比如说牙龈肉发炎啦，吃吃排脓汤也可以挤出一点脓来啊，就好得比较快啊。那古时候的方子就一般常用的通方，说比如说牙龈的肿痛，如果你要把这个脓挤出来让它快点好的话，那你就桔梗跟薏仁啊等份，因为薏仁其实也是一个促进身体排除不要组织的好药啊，无论是去掉脓或者去掉不要的组织都很有用的，所以薏仁跟桔梗等份，然后呢打成药粉，然后就随便用水吞一些，这样子也可以帮助牙龈的排脓啊。所以张仲景的排脓方呢，同学如果有需要的话都是可以用的啊，这样子。那我想我们现在都不是一个整体的介绍，就是外伤的方子啊，就是讲一点。那等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医术就轻松学嘛，对不对？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那你们健忘，我比你更健忘，我讲过的话常常自己都忘了，然后过两堂课又再讲一遍，所以你会忘我也会忘，到最后就重复好多遍然后都记得了，就这样子。那这个你不要说听课的人记忆不好，我觉得教书的人记忆更烂。我常常在教完一堂课之后啊，觉得脑中一片空白，刚刚讲什么完全不记得，处在灵媒状态一样啊。这个，那我们呢，说的桔梗汤呢，就要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的两个复方，就是在《金匮要略》里面啊，有一些方子是从这个我们看讲义第八页，有一些方子是从唐代的这个其他的方书里面收过来的。那比如说，他从这个《外台秘药》里面呢收了一个桔梗白散，那从《千金药方》里面呢收了一个维金汤啊，《千金药方》背起《千金药方》是孙思邈的著作，那《外台秘药》是唐代的王陶啊编的一本书。那其实桔梗白散呢，可以说也是经方了啊，也是张仲景的方，就张仲景治疗寒食结胸的三物小白散，也就是这个方啊。因为这个药吃的量也是很少的啊，就小白。那这个桔梗白散呢跟维金汤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啊。那这个桔梗白散是这样子，它的主症呢跟这个桔梗汤几乎是一样的，对不对？ 就是肺痈嘛，差不多就是这个主症。那主症一样呢，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呢？这个桔梗是排脓的药，而贝母呢，在古方的世界也是一味排脓的药。所以我们如果需要排脓的时候啊，桔梗也可以加，那如果又加贝母的话，也可以帮忙这个桔梗的药性。像是桔梗，刚刚我们讲了那么一大圈，我现在回到一个原点来问各位同学好了，如果我们在感冒是桂枝汤症的时候，麻黄汤症、葛根汤症的时候，刚好又有点喉咙痛，能不能加桔梗啊？可以哈，这是请自己自便啊，就是因为它可以，就是当你的喉咙开始有怪怪的感觉，用桔梗可以。但我上次也讲到说，你可以加一瓢银翘散也可以啊，啊，就是喉咙有一点怪怪的，如果是太阳病的范畴里面，你要加桔梗都可以。就像我们上次讲到说，如果一个人长针眼刚长的时候，你可以葛根汤加石膏桔梗，对不对？石膏帮忙清热，桔梗帮忙排脓，这样也可以啊。啊，所以这些东西要外挂的话就很好用。所以同学学的桔梗汤啊，不要觉得说怎么办，我没有肺痈，我没有少阴病啊，用不到，不会用不到的。桔梗这种药你平常加减都可以用啊，啊，所以这些中药这个领域是很灵活的。那这个桔梗白散里面呢，用了贝母来加强桔梗的排脓的效果，而巴豆这味药啊，是一个很厉害的药。那中医古方的世界里面有一些泻药，比如说大黄也是泻药，巴豆也是泻药。那大黄跟巴豆的不同就是，大黄是又寒又泻，巴豆是又热又泻。那什么叫做又寒又泻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肠子里面啊是处于充血发热的状态，你用大黄泻了以后，这个血也退了，热也退了。那如果你这个肠子是冷冷的不会动的状态，你用了巴豆下去，这肠子就会变成哇充满了血丝，然后发热发烫。所以就是一个是寒泻，一个是热泻，这样的状态。那这个如果是这个陷胸汤的那个范围啊，就是结胸症的话，这个结胸症就是有这个脓或者痰塞在胸口这边，然后好像一碰就会痛的这种很可怕的症状。那一般来讲是弥漫性腹膜炎啊。那结胸症的时候是可以，陷胸汤里面是有婷粒子跟大黄同用嘛，啊，婷粒子也会有用。那这个那寒食结胸，如果这个结在这边的这个或者是痰或者是脓，如果是冷的话，那你就用巴豆这种热药来把这个冷的痰或者脓抽掉啊。所以寒食结胸的时候也是用三物小白散的。那巴豆用了有什么好处啊？因为巴豆比较猛，所以你用了这个巴豆的话，它就会啊，如果这个脓啊有在比较下面的话，就啪就狂拉肚子，就把它拔掉。然后如果在上面的话，你会一直呕吐一直呕吐，然后就把那脓吐掉。也就是看大家的个性啦，你要用桔梗汤有耐心慢慢吃，每天脓少一点，日期有功，这样也不错。那你如果没有耐心的话，那就加一个马达，加一个巴豆，那这样脓就给你狂喷而出啊。那这样子的话感觉上好的比较快，人家会说哇这人医生开药猛啊，厉害啊。那你们喜欢吃哪一种啊？就看就是等于是药的这个速度啦，用了巴豆的话就脓喷得很快啊，就可以赶快把肺抽干净。那如果你那个人已经好像就要被脓噎死了，那就赶快用巴豆啊，用三五小白散来把它喷一喷啊，就是加强麻力这样子。那同学听到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巴豆是一个很可怕的药？是蛮可怕的。但是相反来说，巴豆是一个可怕可是呢却很好关机的药。巴豆他后面有写啊，他说若他说病在膈上者，他说强忍饮服半钱币啊，就是说即使你是很大只的人，你也每次只要吃这个2公克以下就好了，这个药是用很少的啊。那整整一钱币可以有6公克啊，那半钱币就是3公克以下了。那弱的人再少吃一点啊，少就是身体不大只的人再少吃一点。他说那就病在膈上就吐脓血，膈下者就泻出，若下多不止怎么办呢？饮冷水一杯则定。就是巴豆虽然厉害，可是呢却是一个很好让它收停掉效果的药。就吃了巴豆拉肚子，你只要吃 冰冷的液体状的东西它就会停下来，喝冷水也可以，喝冷粥也可以，冷稀饭也什么的，反正就是巴豆就是你越吃热的它就会越猛，它的药效就越猛，你越吃冷的就停下来，就这样子。所以要关不难嘛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用这个三物小八散会不会很危险？不会，只要你记得有冷水一杯作为收工之用啊，就不会太危险，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比较快速的啊排脓的方子。那另外呢，治疗这个肺痈啊，代表性的这个最正大光明的方，就是这个千金方里面的维金汤了啊。那维金汤呢，就是从肺痈开始到结束之间这个过程都有机会用到，因为它的药效是非常全面的。那可能同学现在学到维金汤啊，不会有太强烈的感觉，可是如果以后我们教到治肠痈，就是什么阑尾炎啊之类的，对不对？教了这个薏苡附子败降散，教了这个大黄牡丹汤，我们还会教一个肠痈汤，那你就会发现说，哎，肠痈汤跟维金汤怎么那么像啊，就是这种哪个地方发炎化脓，其实它的用方的结构是有很大的类似性的。那么维金汤就是治疗咳嗽，然后有一点微热，这个微热其实也代表就是如果你只是肺在发炎的话，不见得会全身在烧，所以就是像麻杏干石汤一样，就是无大热，就是这个肺这边热烘烘的，然后烦满啊，就觉得胸口闷啊，因为再有实热的话人会烦啊。他说胸中甲错，这个也是张仲景的书啊，或者是古方系统的辩证一个点，就是说一个人的皮肤啊变成干干的，好像干到都硬掉，会有这种鱼鳞的这种可以抓出这种鳞片的这种屑屑的样子。那这个皮肤会甲错呢，有两个状况，一个是淤血，像大黄直虫丸症就是淤血，就当一个人他是很瘦很瘦，怎么吃都吃不胖，然后眼白的颜色看起来灰暗灰暗的，然后他的这个皮肤都很粗糙，那就是肝血劳啊，他的身体有淤血，所以他的营养根本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那是用大黄直虫丸来化这个老淤血。那另外就是当一个人里面在化脓的时候，他的外面的皮肤会干成这个样子，像肠痈就阑尾炎爆，那个脓已经爆出来了，或者是肺痈的时候，在它化脓那个部位上方的皮肤都会呈现出这种肌肤甲错的状态。那他说这样就可以知道里面是有化脓啦，于是就开维金汤。那维金汤的很简单，就四味药。那清热的代表药就是用芦苇精，那芦苇精可不可以带根啊？其实有根没根效果都很好，那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是用新鲜的芦苇啊，所以到草药店去买新鲜的芦苇效果会比较好。如果是中药铺里面的干货的话呢，就可能要放多一点。那有人说孙思邈说为精嘛，既然说精就是不要带根啦，因为它的精是这个中空笔直的啊，就很像是人的肺脏的状态，所以要让这个药性用肺，要清上焦之热，当然用精啦。那赞成说用根的就会说这个根啊能够把药性往上推，对不对？植物的根都是往上发的，所以要把药性推到上焦要用根，所以两种说法都有。那结论就是用新鲜的就最好了，有没有根都没关系啊，讲了一堆废话。那这个那至于说薏仁这味药呢，是这样子，我们一般的说法会说啊，薏仁干什么，一想都说利湿，对不对？但是其实薏仁的效果怎么会只有利湿呢？薏仁是可以帮助人体排出不要的组织的药，就这个不要的组织会让身体自己把它吸收掉或者怎么样，就是不一定像桔梗一样硬是把那个脓挤出来，薏仁可以让组织吸收掉它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薏仁也是一个很温和的防癌药啊，对不对？就是你已经得了癌症用薏仁大概没什么用了，但是在防癌的阶段常常吃薏仁，身体就会自然产生一种能力把不要的组织消化掉分解掉吸收掉，那这也是一个用处。那薏仁的防癌效果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啊？就是有一种东西不是癌症但是也是芽种的癌症，就是皮肤上长的疣子，有没有听过啊？你们是听疣子还是猴子啊？好像都可以，是不是？那个皮肤上多一个肉粒，那一坨小肉粒其实就是皮肤受到病毒的感染，那个病毒影响你皮肤的细胞的基因，对不对？所以就变成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跟你不同基因的细胞寄生在你的身上，变成一个疣子。那 那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个癌症的预备军啊，就它如果你身体够好的话，一辈子在皮肤表面也不会进来，如果你身体很虚很虚，你全身的油脂都会不见掉，就已经钻进来就变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治油脂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吃薏仁，每天用薏仁粉啊，加点黄砂糖啊，然后就冲一杯薏仁粥，这样每天喝每天喝，每天喝个一碗两碗这样子。那多久有效？两个礼拜到两年不等。就是你天长地久的吃下去，有一天你会发现，哎呀，我的油脂不见了，就这样子。所以它的效果是如此的温和啊。那不过呢，就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开一些药，比如说像是张仲景有一个治疗这个肠痈的方，就肠子化脓，脓已经形成的时候，他用的方子叫薏苡附子败酱散，那就是薏苡仁加上附子再加上败酱草。那中医的俗话有一句话说，薏苡败酱同用，脓化为水，就是薏苡仁跟败酱草一起用啊，脓就会被你身体自己吸收分解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治疗痔疮的时候也会用到薏苡附子败酱散。而如果你是大肠癌啊，不管你是怎么处理的，就是大肠癌有一些其他治大肠癌比较快的药，但等到治到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性了，要保养让它不要复发的时候，就薏苡附子败酱散常吃，就是一个大肠癌的这个保养药兼抵抗它发作的药这样子。那所以薏仁呢，虽然是如此温和的药性，但是以用途来讲却是还不错的啊，就是在这里对于脓的吸收分解是有用的。那桃仁的话，前面张仲景自己也有讲，就是血瘀在那边发热才会变成肺痈，对不对？所以桃仁可以通血行气啊，所以就用桃仁啊来把血路打通，把这些淤血能够带走。那瓜瓣呢啊，它是一个，有人说是用甜瓜子，有人说是冬瓜子，有人说是用丝瓜子，都有道理啊。就是丝瓜子的话，因为丝瓜是个凉肺的药嘛，所以丝瓜子也会有效。那我们现在一般临床就用冬瓜子就好了啊，就是冬瓜子就有效了。那反正瓜子的药效就是又能够清热化痰，又能够排脓，又能够祛湿消肿，反正该有的效果综合的都很好用。那如果要用中医的这个象征符号来掰的话，那有人就说，你看啊，这个瓜类这个肉白白的就像你的肺，对不对？那你这个丝瓜或者冬瓜放到后来干掉了，那好像一个人的肺一样，对不对？变成菜瓜布那样空空的，像一个人的肺。那整个瓜都已经烂掉干掉了，这个瓜子还好好的在里面，哎呀，就是历劫归来啊，就是都不会坏掉，所以多吃瓜子啊，保住你的肺不要烂掉，就是这种说法啊，随便他掰。那总而言之，就是这四味药加在一起呢，是治疗这个肺痈很好用的方子。所以千金方里面的维金汤反而是肺痈最代表性的通用方，那桔梗汤的话就当作是一个修补跟排脓的方子就好。那我后面还会再附给同学一个千金方里面的黄昏汤，就是如果你的肺已经坏掉了，用来修补肺的话，用黄昏汤的效果是不错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认识到这里啊。那下次这个偏于风水的咳嗽的这个肺胀月碧加半夏汤，我们就下下礼拜再来讲。我们下礼拜来放母亲节的假啊，我们下下礼拜见。